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以及英美。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开始了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关于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当代的持放爵士音乐，你还喜欢吗？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David Benoit 带给我们的 Cast Your Fate to the Wind， 而稍后时间继续关注他的音乐 Rejoice。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我们听到过的是来自于 David Binwa 带给我们的两首音乐，以及来自于 George Hort 带给我们的 Baby Come To Me。 而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一位 David Binwa， 他的音乐呢可以说是偏于流行，那当然他的音乐呢很轻快很优美，当然有节拍的 New Age 就成为了 Binwa 他本身的一种音乐风格。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一首很有意思的音乐作品，来自于一首很有意思的名字的音乐者，叫做 Honololo 檀香山火努鲁鲁。 In my room， 在我的房间里能够听到什么，我们继续听下去。这里是节奏驾到 Fraser Max， Here comes the beats。 In my room the light turned dim and the sweetness still takes and the keys the furniture's music like aerostaticPilgrim walls are soft and clean and synthetic. Smooth plastic boots. Will you let the listening to Raise Mix 节奏驾到。

各位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Lee Reitner 以及 Bob James 带给我们的 A Little Bumping。他们都是非常著名的现代爵士音乐的吉他手以及制作人，对于他们来讲应该是经历过了很多的年月的，所以我们的 Smooth Jazz 爵士音乐这样的一种单元，也希望您能够通过音乐听到一些年代感。来继续听下去，来自于 Patty Austin 带给我们的 Through the Taste of Time。 Afraid of saying how I really feel inside. We don't have to go on waiting, just think about it. Together, you and I. I could never try to write a better story for the pages of my life. You must have written for me, God.Into my heart. So we take it one day at a time and leave all our worries behind. No matter which road that we choose, 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no way we can lose. We can make it through love, through the distance.You tried so hard to reach me, but I never saw the way till you took the time to teach me. And I found out what it's all about. So we take it one day at a time and leave all our worries behind. No matter which road that we choose. 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no way we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洋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 我们从这样的一首歌当中听到了什么样的声音和质感呢？我听到的是沙漠，沙漠里边一定会有骆驼，所以这样一首歌的名字叫做《骆驼》，来自于 Suzanne Vega 带给我们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演唱。那下面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时 Smooth Jazz 单元最后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Tape 5带给我们的 Summer Time。这里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详情。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欢迎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去轻轻直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我为朋友们来进行的全新的混音作品，这样的混音带呢叫做 Late Spring 晚春，那么可以在春天的中下旬的时间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一些什么样的声音状态呢？耳边你可以听到水声，也可以理解为是雨声。那么其实有雨水来了以后，夏天就离我们不太远了。所以说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呢，也是来自于 Black Luster 带给我们的 Living in the Dream， 在梦中生活着。而现在让我们去感受一下另外的一种生存的状态，来自于 Blue Harvest带给我们的 Seasons 季节。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像这样的一种背景音乐能伴随你听到一种什么样的季节呢？ 什么样的季节你最喜欢呢？是春夏秋冬的哪一个季节呢？我觉得可能自己更加喜爱的是有水的季节吧。所以说，听听看海洋的味道 ，Lumino。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这样的音乐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混音作品啦，叫做 Late Spring Mixed by Mr. Chang。 那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欢迎大家周末愉快。那当然了，耳边的音乐叫做 Phobos， 来自于 Dinka featuring Atlantic Ocean。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歌单，你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可以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两个字哦，即可马上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再来关注我们下面的一首电音舞曲的内容，来自于 Lush 带给我们的 Exploration。 那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也会跟您去分享更多的 Progressive House 风格的音乐作品。整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一会儿见。在此呢，也是再次感谢一下我们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热情关注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的重播咯。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